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哎呀，有意思了 啊， 就是那个女嘉宾啊所以今天看视频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很好，而且今天两位做客，嗯，反正我以前是经常听他们的名字， 是吧？ 哎，对对对， 哦、 但是啊，今天终于，当然其中有一个是不止一次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们终于能坐在一起来聊聊关于美食。不过在聊美食的同时呢，我可以跟大家也预告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有喝的， 有， 嗯，对，当然喝的过两节的时候啊，过两节的时候，因为我来的时候已经看他们那个车。啊，什么始于1688什么啊、 哦， 这些都有、啊。 好嘞， 而且人家也有福利，所以到时候咱们再说。来吧，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对，一位呢是这个2009年创办的互联网美食品牌豆果美食，被创业邦评选为2015年值得关注的女性创业者黄小厨 CEO 朱红。你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好好好，哎呀，看着你真的很高兴啊， 是 因为经常从这个美食的圈子里听很多人都提起过你，啊， 是吗？ 啊，真心话，真心话、哦。而且你起的这个名字，也跟某演员经常标榜自己起的那名字很像。 啊、哎，对对， 某男演员 是 啊。当然，我觉得你比他漂亮多了啊。 那必须的。 欢迎欢迎黄小厨。 嗯，还有一位呢是知名的美食博主《12道风味》第二季大嘉宾，北京电视台《幸福厨房》的评委苏糖糖糖糖，你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嗯、主持人大家好。 嗯，好。哎，你平时爱吃糖吗？ 我不爱吃，不能吃 啊。那为什么叫糖糖呀？ 对呀、啊，那起名这么甜、 对，因为就是最开始呢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因为我本人比较严肃。 哦， 对， 没看出来呀、啊，多么的、 哦。今天看到两位特别长得都特别帅，所以我都脸、哦、 那 一直在咧嘴。 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嗯、就是。做餐饮的 啊， 我们就是无论是在我们的博客当中写的文章也好，给大家传达的一些信息也好，都是认真的， 嗯、 对吧？都不是开玩笑的， 是 吧、 嗯？ 好， 是。 那今天二位来呢，也是有他们的工作的，因为我们近一段时间、进入到12月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盘点在北京的好吃的好玩的地方，我们盘点了很多的地方。今天二位来，我们依然要盘点。哎，你们两个人是爱吃的人吗？ 特别爱吃，对，就是从我的星座金牛座，就说明我是一个很馋的人。 哎， 对，我有一天跟朱红说，我说我好像见你的次数，跟你吃饭的次数比跟我妈吃饭的次数还多呢。 哎呦， 哦， 那您就是吃，然后也爱做。 哦，那人家还爱做， 是吧？俩瓷器姐妹淘，没事就一起做做饭，一起吃吃饭，挺好。 他们俩不常在一块儿、 哦， 就是肯定是 只有吃饭的时候在一块 儿。好好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搜索美食的范围呢，嗯，也已经提前给二位了。 嗯 啊，比如说簋街 哦。 啊，这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吃饭的场地。 对，簋街还是一个比较传统北京的，这个叫新北京人喜欢的一个老地儿。 是的，因为你想，我记得应该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做节目的时候，小熊啊，我们起来说、我们说要盘点几条街、因为都叫美食街嘛。 嗯， 但是好像到现在为止，就是所谓的这些美食街，慢慢的，虽然还存在，虽然还不错，但是好像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火了。比如说像咱们所说的簋街，然后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了，对吧？ 对，而且簋街，因为它就是大家对簋街还有一个脏乱差的印象， 是。 但是现在簋街治理的还是 特别好， 哎，特别好。一个是晚上的灯光特别好， 是的。 另外，街道的卫生，它有这么多家餐饮，街道的卫生还搞得非常好，这个也 是 挺难的。 是， 嗯， 你想我上研究生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同学因为都从全国来的嘛， 嗯， 然后跟我说维子那个去哪儿吃合适啊？ 哎呀，我就给他说了好多地儿，什么 SKP 啊，什么真的，他们不知道。我说那你们说，你们想鬼街？ 哎呦， 说啊、哦，我说那鬼街你们想吃什么？胡大，我说可以，没问题。我说你只要肯等就没问题，因为我说我特别忙，我也没时间陪他们吃。然后我们好多同学，然后他们有从江苏来的，从安徽来的，从东北来的，反正得有十几个人。 嗯， 然后那个时候夏天嘛，然后他们下了课就直接坐地铁去鬼街了， 排大队。 然后等到我晚上差不多七点下直播的时候，看他们给我发的照片，一人一小板凳在门口还等着呢。哎呀， 鬼街真的现在好像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它是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鬼街除了我们惯常就是大家想到的是马小啊，什么烤鱼啊，其实我这回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吃在北京，然后是咱们北京电视台还有这个咱们北京旅游局一块做的一个节目，然后鬼街是我去跑的、 哦、 然后呢我给他推荐了三家基本上就是20年的老字号的餐厅，一家西餐厅，对，一家西餐厅，一家北京菜，还有一家是涮羊肉， 就是跟刚才您提到的马小什么的根本不搭嘎， 对， 不沾边， 对， 因为马小它还是有季节性的、 哦、对， 就虽然说我现在也能吃到马小，但是可能跟到夏天的时候 就不是最肥美的时候， 对对对，不是最好的时候了、嗯、那行来、嗯、糖糖你先来，你说三。 对，我想跟大家说说我选的这三家餐厅。头一家我们去的裕德福。 哦， 这裕德福为什么头一家去？因为晚上实在是没法拍。 我 他就五张桌子， 是因为他是最前头那家排第一个， 五张桌子，而且门口永远是有排队的，无冬六夏。你说夏天大家都不想吃这个涮羊肉了吧？ 是， 或者冬天特别晚的时候，特冷下雪的时候，还是有排队的，门口都是排队的。它永远都是这个特别火爆。 哎，那你说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它裕德福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自己的特色。你说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菜少， 嗯， 啊、哦， 有一点选择性都没有，一共就那几样肉，大三叉、小三叉、魔当、什么手切，就这几种。然后呢，第二呢，就是他开业了将近20年， 是 上一周刚刚加了一样海鲜 啊， 对，从来没有过 20年不变菜单。当然了，我觉得选择恐惧症的朋友到那儿可乐了，哎，不用我选，您就这几样，每样来一件，得了，是不是？ 没有，嗯，据说人大哥可任性了， 是吧？ 就比如说， 嗯， 比如我一去，我说，哎呦，您这肉的，不好意思啊。换下一波， 爱吃不吃， 是是是，大概是那个意思。 但是这个于大哥特热情，然后我呢也是最开始，就是因为我原来办公室第一次来北京，就是最早来北京2006年，然后刚上班，办公室就在鬼街。 哦， 然后我们是吃出来的交情，不是后来玩出来的交情。 哦、明白。 对，然后于大爷到后来已经开始说，你要是来的话，你可以提前给我打一电话，然后要么你就6点来，要么你就8点来。你说要是6点半或者7点，我可给你留不了座。 嗯， 对，人家生意就是好。 那人家已经算很仗义了。 对 对 对， 对吧？人还给你留一会儿。 这是10年的交情，是这样的。 是是是，但是我听圈子里很多人都跟我说过一个概念，哦、就是。因为在北京吃铜锅涮肉的店，好的店有很多，但是比如说，好，我吃冻肉，我可能选择这家，我吃鲜肉可能选择那家，我吃刀工我可能选择那家、 嗯、 那裕德福是属于哪种？ 裕德福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平时讲究吃老北京涮肉是吃手切，但是好多牙口不好的，尤其是老年人啊，或者是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她就不愿意使劲嚼啊嚼啊，就是那很厚的手切肉。 对对对， 你去裕德福你试试 啊， 他的手切肉跟比机器切的还薄。 哎呦， 对， 这是真手艺， 是真是手艺、 嗯、 而且他那个他这个肉啊，他有一个吃法，就是说我不蘸麻酱料，我也不蘸韭菜花酱豆腐，老板手里边有一个就粉红色的这个喜马拉雅海盐， 嗯， 然后再给你加点小葱花，就直接这么吃，又香又甜。跟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广州的食家，他说吃的嘴里跟牡蛎肉一样。 哎呦， 好， 这评价很高了。 嗯， 我好几次都要去， 但是就因为没地儿， 咱下次找我，您下回找我，咱早点去，咱五点半 下次说 抢座去。 好，于德福，真的，这反正在朋友之间已经传颂好久了，这是应该值得去打卡的地方。 对，还有一家我因为我这次来拍节目的正好遇到，在簋街上遇到我一个白人朋友。就是欧洲朋友，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下一家要拍一个西餐厅在簋街的，你要不要跟我去？结果他就跟我去了，到那儿坐着特开心，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个北欧人，就是东欧人，然后呢坐在那儿，因为他是个俄罗斯菜，就在这个俄罗斯使馆，不是在簋街吗？就在俄罗斯使馆门口，这家店也开了20年。然后坐下特高兴，一看有咸飞鱼，特别正宗。他说我妈就做这道菜做最好了。然后就跟那个服务员说有没有窝的嘎。然后坐在那儿，我说姐，我拍节目呢。他说不行，你得喝。特开心，老外特开心。然后说这家店做的这个咸飞鱼跟他妈做的挺像。 哇， 这评价也依旧很高啊。 当然了，就有家乡的味道， 有妈妈的味道了。 是是是， 对，不一样。 好，那他们家的主打菜叫什么？ 它是俄罗斯菜，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灌面牛肉啊，然后这个猪排、牛排啊，红菜汤特别棒。而且你到饭点的时候，我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过来，他是个这个 也是欧洲朋友， 不是，是一个也是个美食家。他从6点排队排到8点给我打电话，说你能给我找想办法弄个座吗？你就在这附近。我说不行，我只能去陪你排队吧。结果我们俩人9点半才吃上，也是非常火爆的一个店，而且排队的都是老外。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是再能订着的话，我觉得你就是行走的大众点评了。你不光可以点评，同时你还能占座。 对，你说说，真是，哎呦，这家店西餐厅俄餐还这么招人爱。 对，因为他就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使 馆 门口 旁边。 然后呢，本身这个老北京的俄菜就比较少，而且但是其实咱北京人对这个俄餐还是有感情， 有情节。 是， 对，还是从上一代上上一代咱就有情节。现在很多这个闻着味儿的北京人也去了，就更难找座。 哎，亲，说了这么半天，他们家叫什么名儿你没说？ 对，叫老井。 老井 就那两个字吗？ 对，就是那两个字，叫老井。旁边还有一家叫白叶，但是白叶就没这么火爆。两家都不错， 也是俄餐， 也是俄餐。这两家离得非常近。 不过就冲 白叶也是这个20年老店。 不过就冲他这名字，我真想不到是吃西餐的。 对，有点陕北风情。 是，老井开到去年的时候把店扩了一倍，之前就这个老板特别奇怪，就坚持不上电视节目，坚持不上广播节目，坚持不做广告，坚持不扩店，每天就是一堆人在门口排着。 自己挺开心。 对，去年就是实在扛不住了，又扩了一倍。 那也不够，肯定的，是不是还得这对照牌？ 还是要排队？ 是是是 吧？ 好，这是一个西餐，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我想推荐一个老字号，那确确实实是老字号，一说出来北京人都知道，叫东兴楼。东兴楼，你说，知道吗？大家都知道。你说去吃过吗？ 有很多人没去过。 有很多人没去过，但实际上咱们北京话不知道是不是也这么说，叫板板正正。 有这词。 它是一个板板正正的老字号，你坐在那儿，你想吃什么点上来菜，基本上没有踩雷的。而且服务呢中规中矩，不像那种咱们一般概念的老字号没有服务啦，或者是哪个菜弄得坐上来之后都是几十年之前的做法，我们现在吃不了。没有，就基本上非常非常的适合现代人的这种口味，而且你还能感觉它很传统。 这能不容易， 真 是 你想老字号它也能在簋街那条街上开，也算挺不错的了。 对，而且它每天其实还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大家都去吃湖大了，大家都去吃这个金轨小山城了，还不是，东兴楼每天都还挺火爆的。 就是大家还挺认可它的。 对对 对， 其实好店，你这个东西做得好，服务做得好，定位做得准，还是有大家认的。 是的， 你不是说我过时了，或者说我这个落伍了，或者是我跟这条街没有什么关系了，大家都是吃马小来的，看着涮羊肉他不进了，看着西餐不进了，看着老北京菜不进了，也不是那样的。这我介绍的这三家店其实都在簋街算生意好的。 因为我们晚高峰的这个节目收听率很高， 嗯， 然后同时呢都是一些好吃的朋友在收听，包括咱们这个圈子里的很多的朋友也在收听， 嗯， 啊， 嗯， 你比如说， 说着我的手都出汗了， 别介、 啊， 您别紧张， 所以要认真说啊，你们俩，啊，你比如说像啊，我们著名的侯老师。啊，人家发信息了，人家还问呢， 没毛病的 啊，酒量很好啊，人说了好，朱红好，糖糖好，然后 侯老师好，侯老师好， 对，然后包括我们另外的我们的洪亮， 对 啊，洪亮也在问那二位好，但是你看你们也是爱吃爱做的，你们这身材怎么比人亮子保持的好多了， 就是 对吧，而亮子这算工伤， 亮哥是天赋病，天赋异禀， 哎，行好， 得嘞，咱进段广告之后，咱继续给您介绍一下簋街当地的美食。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都怨你，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三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我们的听众小花居说了，啊，窦国老大都来了。他说我一直在默默地使用着窦国，啊，应该也是 爱做饭的人， 是吧？ 对， 所以今天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能看到我们的黄小厨，我们的 CEO， 那个手打着绷带 哦， 哎，他说，因为他自己在家也做饭嘛， 是是是， 所以自己在家磨刀霍霍把自己切了， 这也算工伤吧？这是 磨完刀以后就给自己先来了一刀。 好，来，那接下来呢，就得让我们的黄小厨也介绍一下，你在簋街，你应该给大家推荐哪个？ 啊，其实簋街我觉得糖糖推荐很多了，因为以前觉得都是吃辣，但其实刚刚糖糖介绍完了，我们就知道去簋街不是只有一种味道，就除了辣还有很多种味道，对，所以我觉得簋街说的挺多的了，我们换个地儿呗， 可以啊， 换换我的地方， 可以啊，因为说心里话，我最近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很少去簋街了，因为比如说第一，在我印象当中还是没地儿停车，脏乱差，但是现在最近这半年多，好多朋友都跟我说特别好。我原来最早去的，你比如说像湖大，然后再者还有 花家怡园， 对，花家怡园，包括那个时候最早的金鼎轩，因为它就在桥边上嘛，那是它的， 现在已经没了， 哎，现在已经没了。 我要举报一下，其实红姐她不去簋街吃饭， 好， 没有，其实就红姐人家吃饭之前得逛街的， 哦，SKP 是吧？ 对。那个 SKP 吧，就是因为是东边啊，我经常在东边游荡， 可以， 主要得逛街。其实哎，没有什么时间逛街，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在吃上，对，吃是我的工作。 那 SKP 交给你。 行 ，SKP 吧，其实大家觉得西大洋路 啊， 那个地方就好像已经到了那个快出北京了，尤其以前坐930哈，那就很快就要去河北了。那但是其实这个地方现在 SKP 改造完以后，它是一个撞新率也特别高，然后集聚了世界各地的这种大牌儿。但是呢，餐饮也真的发展得很快，就是早些年只是逛街的时候你觉得 SKP 还不错，但是现在你会发现 SKP 里面有书吧，有喝咖啡的地方，喝茶的，然后有餐厅，餐厅的那个风格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你在里面逛累了可以很开心的去吃。然后那比方周末，我特别诧异的是有一天我上午10点去 SKP 的4层的一个书吧，竟然没有座，全满，就这个很意外，觉得哎，来 SKP 不就是应该逛街吗？然后 在那儿全都是聊你那1亿什么时候打过来， 10亿的合同先给我签了。 对，然后一看这个喝咖啡的地方和吃简餐的地方全是人啊，然后它顶层的这个餐饮现在也是做得非常好，整个这个业态我觉得真的能吸引非常多年轻的这个客群。 是 啊，那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好像游园惊梦，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我国西最南非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游工。游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又见面了。那游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以及未来几天咱们北京的天气情况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嗯，好的。今天白天呢，北京的天气呢还是不错。城区的气温呢有明显回升的趋势，最高气温呢上升到了1到3度，已经到了零上了，所以这个已经对在前几天一直在零下徘徊的这种情况下，已经有所突破。 是啊，是啊。 那明天呢，气温呢将继续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度。但是呢，今天要注意的是呢，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呢，有小股的弱冷空气影响。这样呢，明天白天呢就有3-4级的这个小北风，这个风力不大，但是呢，体感上呢会有一些感觉，就有风寒效应会明显一些，所以早晨出门呢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要多穿一点衣服。不过总体来看，明天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能见度也不错。中午前后呢，也是适宜大家开窗通风、户外活动和出游都没有影响，都还是不错的。 那么未来几天咱们全国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在天气方面有哪些新的变化吗？ 未来几天就是包括北京还有周边的一些地区都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变化，就是如果没有强冷空气影响的话，那大家可能就特别关注这个雾霾天气，因为这个没有冷空气的影响，这个大气呢就趋于这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就容易出现一些这种雾霾天气。从明天，也就是从明天的现在来看呢，就是有3-4级的偏北风，能见度还是不错的。但是从后天开始，就是周五开始，一直到周六，这个北京地区呢，就是扩散条件也是一个逐渐转差的趋势。这个也包括华北地区、黄淮、江淮一带，都是这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静稳的一个天气形势。这样的呢，能见度呢就会有呈逐渐转差的一个趋势。所以到这些地方出行呢，要关注这特别早晚期间这个低能见度天气，要注意一下。容易出现那个，特别是往南走南方那些地区，因为水汽比较条件比北京要好一些，所以容易出现那种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北京出现低能见度大雾天气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北京的湿度还是比较小，但是往南走看黄淮江淮一带呢，还是容易出现一些低能见度天气，所以要去到这些地方出行呢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主持人。 好的，谢谢游工的介绍。今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感觉外边还是挺冷的，您也得注意保暖好吗？ 嗯，好的，谢谢。 好，谢谢，再见，游工。 再见。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好了，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来关注一条事故路段，在南五环外环方向致远西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内是已经是过了淮防西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多，京藏高速出境方向马甸桥到科会桥车流量比较大，京城高 高速出境方向万和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车多，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皋桥出京方向小街桥到北皋桥车辆行驶缓慢，京沪高速进出京双方向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车多，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车辆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宛平桥也是车多路段。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7:3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在信息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啊。 当然因为接下来和接下来的这三节， 对， 我们也有好朋友到直播当中，所以我们送走了第一节的两位女性朋友 啊， 其实有点恋恋不舍啊，不，依依不舍 啊， 但是已经跟他们两个人说了，在下周四的时候，继续来直播， 太棒了。 对，因为比如说像 SKP 啊，然后比如说像九仙桥啊，包括像什刹海呀，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后海呀， 对对对， 这些。经常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儿玩的吃饭的地方，其实我们今天第一节的两位嘉宾都可以说， 对，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说，没关系，约好了下周四他们还会来。 从这个女性的角度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美食的选择。 是， 当然了，说到美食呢必须得有美酒配，对吧？所以呢接下来咱们这个时段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好酒了。 是 啊， 没说嘛，那个我来台里的这个路上就看到边上停了一辆全顺， 哇 啊，然后车上贴着广告， 嗯 啊，全是他们家的， 嘿， 二少爷，方庄二锅头，始于1688，是你们家车吧？ 对，没错。 好啊，好， 来说话这位是谁呢？就是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的馆长刘百东， 我们俗称的东子。 东子啊， 他是这个博物馆的馆长。 对，两位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磊子，你爱喝口白的吗？ 可以喝，但是喝的少，我也喝不出来好与坏，你知道吗？对， 因为高磊他比较喜欢喝筛酒，筛酒，比如说红酒啊或者什么，他喜欢喝这些。 对， 来，正好东子把咱们的骄傲先给高磊陈述一下， 亮出来。 行，但是您这个既然喜欢喝酒呢，必须要尝一下咱们这个方庄二少爷 啊， 因为这个酒呢是刚刚咱们获得这个第19届国际布鲁塞尔烈性酒大奖赛的金奖产品。 哇，真够牛的哈！那既然能够获金奖，那肯定这个酒得有自己的特点呀。 因为来自全世界几十个国家，而且在人当地一定都是 名优产品， 那当然了， 然后来进行比赛、嗯、而且在比赛当中，上次东子就介绍说大家都是盲选， 嗯嗯， 就是比如说那个世界性的这些 评委 啊，评委、 对对对， 然后人盲选就是不会说你是奶瓶就拿奶瓶， 嗯嗯， 人家都是倒出来以后标号， 对， 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都品，品完了以后打分、嗯、最后打出来的是咱这二少爷， 是都认为二少爷好喝。那当时您没问问那些国际大评委他们喜欢这款酒的原因是什么呀？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毕竟我这边是没亲自去啊，但是就是说也有那个现场传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或者信息的啊。因为咱们这个酒呢，首先呢就是说一个呢，从酒的这个瓶型设计上来讲，咱们这个瓶型呢用的是这个除了传统白酒用的这个白色啊，或者说其他这个绿色，而且相对来说对于白酒来说用的颜色，这个瓶的颜色比较多。但是咱们这个酒呢就是突破了这种颜色，咱们用的是灰黄颜色啊，就是说从外观上来看呢是非常漂亮啊。再一个呢就是说酒质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用的都是咱们这个多粮生产的大曲啊，加麸曲调制而成的啊，就是说这个度数呢也不是特别高啊，它的度数呢是只有42度啊，相对来说呢就是说国际品质啊，然后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酒质呢也是非常的棒。 对、 啊、 嗯， 就是上次做直播的时候，东子拿来了他们那个二少爷那个酒，然后因为咱们有视频直播嘛，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那个瓶子真的跳脱出白酒的瓶子了。你如果不说那是白酒，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比如说邻国的那个酒 哦， 那种瓶， 明白了。 或者说比如说像那个白葡萄， 白葡萄酒 那样的瓶 哦 啊，它不可能是白酒， 是， 但是实际上它是白酒的。 哎， 所以这个瓶子有自己的特点，还是挺好。 对, 对, 对, 对、 而且价格便宜啊， 是没错。 我们先是上次我跟小胖做直播还说呢、人都得了这个19届布鲁塞尔国际烈酒大赛金奖了 啊、 这对吧， 金字招牌摆在这儿了，咱价格怎么也不能低于3000。 哎呀，得便宜多少倍啊，这 3000也可以，3000的话可以来100箱嘛。 啊， 听见了吧， 100箱。 多少钱一瓶你知道吗？ 不，这我 不是说错了，10箱。 哎呦我天， 说错了。 刘馆长，您不带这么开玩笑 的。不，他喝了来的。 哦，喝了来的，我说的呢。 对， 哦，那10箱也不少了。 是 啊，这喝一瓶多少钱呀？ 因为咱们这个一箱呢是12瓶啊，一瓶的零售价呢是30 啊，30块钱呀？ 对。 哎呦，真接地气儿！你想，老百姓花30块钱就能喝，获得了布鲁塞尔金奖的这种白酒的品质啊。 对，没错，没错。 那多买有优惠吗？ 有 啊， 因为今天怎么说呢，咱们正好赶上这个双12活动呢，咱们今天呢就是针对这个现场就是下单的朋友呢，就是说咱们是满199元呢可以送这个方庄二少爷一瓶啊，满299呢是送2瓶，啊，满399呢是送4瓶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公众号，你通过这个微信搜索这个方庄二锅头啊，或者说这个小程序啊，就是说通过咱们这个官方的这个平台啊都可以下单啊，下单的话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啊。 哦，就是在微信里头搜方庄二锅头。 对，没错没错， 北京方庄二锅头吧。 对对对对，就是服务号公众号都可以、 北京方庄二锅头这几个字儿啊。 对， 然后在这上头，然后就可以满多少给多少的。 对，没错没错。 啊，好吧好吧，陈说了刚买了一箱 啊， 原浆还是不错的。 哦， 哎，你知道他们最高度数的原浆多少度？ 怎么也得60多度吧？ 嗯，不止， 不止70多。 来，东子跟他说 啊， 原浆最高度数， 那能喝下去吗？ 咱们这个如果去过咱们这个酒博馆的朋友啊，应该都尝过咱们那个原浆酒，就是现场现酿的酒啊，就是经过粮食发酵。咱们这个现酿的酒呢，就是说一般的酒精度啊会达到那个67-8度啊，或者说70度。啊，咱们现在呢，除了就是说有些朋友呢觉得这个度数太高啊，咱们还有这个43度啊，包括53度的这个原浆都有。 哦，厉害了，厉害了，没喝过那么高度数的。 70来度，滋儿一喝，哇、哦、天，烫，哇热，哦，烫死我了， 真倒消炎。 是，哎，那除了这些以外，咱们方庄二锅头的产品一共有多少种啊？ 咱们这个产品呢，目前在市场上呢，大概有160多款产品。 哦，160多款、啊。 对对对对，没错。 是度数不一样，还是酿制的方法，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啊？ 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香型啊，咱们这个酒厂的这个酒呢，主要香型呢，主要是清香型跟浓香型。嗯、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酒呢，就是说，除了就是说有一些产品呢，属于是低相对来说比较亲民的市场，还有一些呢是属于中档的啊，还有一些高端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酒呢，就是说分按咱们这个酿造工艺啊，也有分类啊，一部分呢是属于咱们这个方庄原浆酒系列啊，就刚才我说的这种传统工艺的酿造方式啊，它是这个固态发酵的。还有一部分酒呢，咱们是属于这个叫调制酒啊，就是说用咱们酿的这个粮食酒啊调制过的酒啊、 就是这几种哈，口味方面都是不一样的吧，风味。 这个怎么说呢？喝酒啊，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口味啊、有些人呢喜欢喝清香型的，有些人喜欢喝这种浓香型。啊，当然了，有些人就喜欢喝，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原浆啊，现酿出来的。 嗯， 有些人呢就喜欢喝这种相对来说低度的啊，43度啊，或者说40度的酒都有。 嗯，不，就得喝65度的原浆，不高不低正合适啊，舒服。 给你 这天 给你鼓掌。好，哎，那咱们博物馆。比如说像周末了，磊子带着家里人去能够参观吗？ 没问题，因为咱们这个酒博物馆呢现在是每天呢都对外开放啊，就相当于说咱们这营业时间呢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5点半、啊，您周末呢就是带上家人啊或者说朋友都可以去看啊，去看呢就是一方面呢是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酒文化酒历史啊，最重要的是就是说到咱们这个酒博物馆都可以看到咱们这个酒的这个现场酿造的过程啊，包括咱们这个酿酒用的什么粮食，包括咱们这个发酵车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蒸馏车间啊，就现场我刚才说的这种原浆净流啊，您去的时候都一般呢就是现场都会出酒，包括咱们专业的这个地下酒库啊，包括咱们现在正在打造这个龙兴号啊白酒种植文化产业园啊，您就是整个这些啊都可以看到啊。 哎，那如果要是去了，第一得交门票吧？ 因为咱们目前来说啊，这个参观呢，就是说是免费参观的啊，就是说您是几个朋友去也行，或者说组成旅游团啊，都有，咱们每天都有这个参观的这个游客啊。 那免费的话，磊子进去说，哎，这酒我尝一小， 我尝尝行不行？ 没问题，咱们这个酒呢是免费品尝，一个呢就是现酿的酒可以尝，二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160多款产品啊都可以品尝啊。 我160多种我都品尝，我别回家了我。 你知道上次小胖说什么？ 说什么？ 反正离我们家也近，我可以带点花生米去。 这倒是实话，但是如果您真想去品尝的话，您就别开车了，是不 是？ 对对，没错没错、哦。 但是这得提前预约吧？我直接去不行吧？ 不用 预约。 对，咱们这个酒博物馆是每天都对外开放的。 好嘞。 有很多的听众，比如说像搜的说了二少爷，包括李磊，包括吴迪、王旭，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互动的这个平台上都发上了方庄二锅头。不对，就是如果你要是想了解这个产品，包括您想啊，网上就下单买了，您就在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当中，您就搜北京方庄二锅头， 对， 然后就可以直接跳转到人家自己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了， 是是是， 然后所有的这些产品在上的都有，其中也包括30块钱一瓶的获得19届布鲁塞尔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的这款方庄二少爷酒，那您在那上的就可以买了。您在我们这儿发这些 没用， 我们不卖。 对对对，再来重复一下啊，您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方庄二锅头就行了。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400123456。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接下来咱们再请这个刘馆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咱这酒这个酿造的过程，这个方法有哪些呀，我们特别好奇。 行，因为刚才这个王老师也说了，过来那个上班过程看到咱们这个车啊，咱们这车上面写的是源于1688年， 是 啊，咱们这个呢就是用的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南路烧白酒酿制技艺啊，这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啊，咱们这个酒呢，在酿造过程中，首先从这个选粮角度呢，就是说咱们选的这个高粱，基本都是从东北啊，或者说山西啊运过来的， 嗯， 含淀粉量呢要高达65%以上，而且呢日照时间要长，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发酵呢，咱们现在呢有两种发酵方式，一种呢是青砖窖池啊，这种窖池工艺呢在咱们国内啊有上千年的一个历史。再一个呢是咱们这种地缸发酵，就是多粮生产的这个酒啊，咱们用的都是这个地缸发酵方式啊，像一般的一些高端型的清香型酒用的都是地缸发酵方式啊，包括咱们这个制曲啊，咱们有夫曲的曲房，还有这个大曲的曲房啊，都是纯手工做的曲， 嗯 啊，这个纯手工做的曲跟那个这个糖化酶的区别啊，它主要是纯手工曲呢，就是说虽然呢就是出酒率比较低，但是酒质呢啊就是特别好啊，包括咱们这个蒸馏车间啊，就是有机会去咱们酒厂的话啊，都可以看到每天呢都在这个蒸酒啊，就是咱们这个粮食通过发酵好之后呢，会在咱们蒸馏车间进行现场蒸馏啊，蒸馏出来这个就是咱们的那个原浆酒啊，就刚才说的这个度数呢达到67-8度啊，之后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原浆酒呢还要通过咱们这个专业的地下酒库进行存储啊，咱们这个地下酒库呢就是说里面存储的都是咱们的这个大区原浆酒啊，有包括这个5年、10年啊、20年、30年的啊都有啊，就是说如果大家周六天或者说平常如果有时间的话啊，一定要到咱们这个酒博馆去看一下啊。 嗯，好，嗯，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就搜北京方庄二锅头， 嗯， 像慧琳就说有俩北京方庄二锅头 啊。 一红色标一个白色标，哪个是真的呀？ 这个都可以啊，这一个呢是咱们的服务号，一个是咱们的公众号啊，里面都有咱们的网上商城都可以下单的 啊，哦，都可以哈， 都一样 哈，好，那就行了。包括甜甜宝贝儿，人家发了，人关注了，人上的都说了，欢迎关注北京龙兴号方庄酒厂，参与活动请点击等等，这些都对是吧？ 对， 好， 没错。 那赶紧来介绍一下吧，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怎么购买呢？购买的方式和渠道都有哪些呀？ 行，就是说购买渠道呢，刚才呢就是说的，咱们现在都是线上线下， 嗯 啊，线上呢就是刚才咱们在节目中提到的一个呢，通过这个微信搜索咱们这个北京方庄二锅头公众号或者服务号。啊，咱们这里面有网上商城啊，进去之后咱们如果想买这个方庄二少爷啊，直接搜这个方庄二少爷就行，或者说咱们这个夫区啊，搜出来之后呢就是直接下单啊，咱们今天呢都有这个活动。再一个呢就是线下呢，咱们有这个在咱们大兴呢有咱们的直营店啊，一个呢是在咱们这个大兴的天健广场啊，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黄村的西大街啊，都是咱们酒厂直营的直营店啊，或者说您到咱们酒厂啊，直接都可以进行购买啊。 嗯，那咱们不是现在做成 O2O 了吗？ 嗯， 也就是说线上是在微信号当中， 对，没错没错没错， 店， 对， 然后包括线下你们也有门店，而且这些门店都是咱们直营店。 对，就是酒厂直营的啊，装修呢是非常有特点的。 一家呢是位于北京大兴枣园路天健广场的龙兴号酒馆，一家呢是位于北京大兴黄村西大街地铁站 A 口的赏玩城底商啊龙兴号酒坊， 嗯， 这两家店， 对对对，没错 啊，是吧？ 那京东上有吗？ 有，咱们这个

东有事故，队尾是接近了连玉桥。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五方桥。反方向平房桥南北向南也有一起事故，队尾是排到了七棵树桥。那么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8.2， 处于严重拥堵的级别。来关注一下环路方面，东二环的小街桥到左安门桥由北向南，南四环科峰桥到刘湘桥的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再来说说快速路方面，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的由东向西，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由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由南向北，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三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嗯，送走了我们方庄的朋友，我们又迎来了银行的朋友， 对，建行的朋友又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了，那个建行的朋友来了，我们要问关于贷款方面的问题，很重要。 哦，对呀， 哎，真的，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这样咱们先说金条吧。 行，好嘛，这哥关注的真是厉害了。 那当然了，下一节咱们要说的那个就是贷款。 是是是 是是是 咱们先入戏一下 啊。这一入冬，总感觉今年就快到尾声了，又想给亲戚朋友买什么新年礼物了呀？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建行金。 建行金好啊，看着就喜庆。哎， 那是啊。建行金实物贵金属，包括投资金条类产品和纪念金类的产品。投资金条类的产品你懂啊？ 啊， 投资嘛， 就是啊。 金条是个人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家不藏几根金条啊？ 就是， 你有几个？ 还真没有。 建行的这个金，就是他投资的这个啊， 对， 纪念金的品种是比较多的。 嗯， 你比如说 有什么 啊、什么啊、浇铸类的呀、梯形的呀等等吧，就是它的种类很多。 嗯， 重量规格也是比较齐全的。 是是是， 也就是说可能有贵的，也相对有便宜的。 没错， 建行金的纪念金的金类产品，特别是比如说，他出的这个百福生肖系列金条， 哦呦，听着就好。 那当然了，每年都推出一款，设计风格是相当独特的，浮雕工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投资啊，收藏啊，馈赠啊，哎呀，这都行。 对呀，因为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亲戚朋友哈，尤其是老辈人或者说小孩子什么的，谁不喜欢沉甸甸的金子呀？设计又精巧，那必须得买回家呀，是不 是？ 是 的 啊，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均有销售。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听众高山流水说， 嗯， 方庄哪俩字儿啊？再跟您说啊，他之所以叫方庄二锅头， 嗯， 是因为他厂子原来就在方庄， 就在那儿。 对，所以呢，人取名叫方庄二锅头。 嗯， 然后后来因为方庄那儿都属于市区里头嘛， 嗯， 所以他最后就迁到大兴去， 哎， 而且有更大的地。 对啊，也不远， 哎，所以就这方庄这俩字， 啊， 您就可以搜了。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磊子跟我们俩入戏， 嗯， 说了一下关于金条的问题。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得问问我们建设银行的嘉宾，磊子，你本家？ 对呀，我本家我介绍一下呗。建行北京市分行公司业务部普惠金融事业部的总经理高博， 哎， 高老师您好，高经理您好， 哎，这个高老师、王老师，你们两位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嗯， 您家存多少金条？我特想知道这事儿。 金条是我们这个作为投资理财可以说这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哦， 啊，家里都应该常备几块几根。 你看， 哎，就我有一点不明白，当然咱们今天主要说的不是这个内容啊，咱们要说别的， 嗯， 但是就这个金条，因为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就比如说投资， 嗯， 那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啊，比如说小金珠， 嗯， 明年嘛， 对， 买了一个，我算投资， 对， 然后那如果我卖给谁呀？ 哦，现在呢，这个像建行的一些投资金条，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账户金啊， 嗯， 实际上如果我们的这个大家不想拿实物黄金保存的话呢， 嗯， 我们还有一种是可以进行交易的这种账户金。那我们呢，实际上每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可以到我们建行呢柜台也可以办理这项业务，同时呢也可以呢动动手下载一个我们建行的手机银行啊，手机银行签约以后呢，其实我们那里面呢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服务，其中有一款服务叫贵金属交易服务。 嗯， 这里面呢实际上我们的一些主流的这些国内的贵金属交易的一些品种啊，都可以在您的这个手机银行上就可以进行操作了啊。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很方便的，而且呢买卖都可以，既可以买也可以卖啊。我们可以这个获得这个投资收益，而且呢我们不用这个担心这个保管的风险了 啊。对对对 啊，这个是 因为前两天给家里人买那个天然气，然后去建行，然后看建行他那儿有那个，当然不能是实物啊，它肯定是样品。 对， 金条就在那儿放，包括说买红包到建行， 嗯， 啊，红包也有是吧？ 没错，金钞也有， 是， 嗯， 所以 品种非常多，大家可以去看看。 通过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前两年我们说的更多的一说建行，就是， 嗯， 想买房到建行 啊，对， 是吧？ 啊， 这也有 啊， 包括磊子刚才也提醒我，对哥，生男孩也是建行， 对呀，家里养个建设银行，必须得找建行啊。 没错，两位老师说的非常好。其实呢，除了投资以外，我们建行呢，如果大家呢，手头呢缺钱，然后呢，现在呢，中小企业我们需要融资啊，同样呢，一样可以找我们建设银行。 真的，就是那天，因为不是得排队等着那什么嘛， 嗯， 就是那个买天然气嘛， 没错， 然后就发现不是在那个橱窗的柜台里头，而是咱们外边的大厅专门设了一个小口，然后那儿可能有客户经理之类的，然后专门放了一个小的桌牌，那上头就写着，就比如说那个小微企业什么贷款呀，或者什么 专 门的这么一个 专用 是在北京的咱们的建行那分点都有这个吗？ 是这样的，那个正好借这个机会啊，跟广大听众呢也介绍一下。 嗯， 我们建设银行呢，今年呢也是推出了我们的普惠金融战略。战略推出以后呢，我们北京市分行呢，在京呢近400个网点中呢，我们选取了42家网点。遍布全北京市啊，包括远城区都有。这42家网点呢，作为我们对外挂牌的普惠金融特色网点啊，这个42个网点呢，每个网点呢，我们都配了不少于2个的普惠金融专员啊。这些人呢，我们经过专业的培训，他们的这个业务能力啊、综合素质啊是比较高的，可以解答我们的个人还有我们的小微企业的这些融资的需求啊。这块呢，我们开辟了专门的窗口。而且还有专门的服务区，还有体验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就咱们开设的这个小微贷的这个，好像在前一段时间的新闻联播里头我也看到过， 对， 然后专门也说了关于建设银行的这个，哎，我特别想问， 嗯， 咱们贷的这个是 我只支持你是做企业的，那你无论是做什么企业啊，我现在需要钱了，我来这儿可以到我这个柜台这儿来办，还是说不小型的企业我可以帮助，个人如果贷款也可以帮助 啊。这块也跟那个王老师、高老师啊，包括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嗯， 我们实际上呢有这个个人的快贷类产品啊，这个呢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部门的牵头负责。我呢，我来自于这个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 嗯， 我们这边呢也推出了一款呢叫小微快贷的产品。这款产品呢专门针对的是企业啊，小微企业主啊，但是呢我们同时我们另外一款小微快贷产品呢是针对个人的，都是有的，金额呢是不一样的。啊，这块呢，建行呢，我们这个产品是系列产品，啊，其中我们这个像我们对公的小微快贷呢，它分成信用类的，最高金额呢，我们不高于300万，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抵押类的，最高金额可以到1000万，啊，我们信用类贷款呢，一般是1年以内，啊，可随时使用的这样的产品，如果是我们的抵押贷款呢，可以放宽到3年。啊，这样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些产品，而且我们呢刚才也说了，除了在柜台办以外呢，建行嘛，我们现在也要拥抱互联网。 嗯， 那我们现在呢这些产品的推出之后呢，全部都是可以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啊等自主渠道还有线上来办理的。这样呢，大家呢借钱的时候容易，还钱的时候也方便。这样我们就真正实现了按天计息。更加的降低我们企业主的这个融资成本， 嗯， 啊，这么考虑的。 我这刚想问您，就是办这些手续它复不复杂，大概周期是多长时间， 嗯， 您别让我一直等着您审批一个月没下来，我这事儿黄了。 得复杂 啊，得复杂呀。 对呀，要不然你贷款那么多钱但凡消失了呢。 哦，但是咱们手续复杂，但是时间的这个成本肯定，我觉得肯定已经是精简到非常非常便利的这个阶段了吧。 对，这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以前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主要靠的是人工， 对， 那靠人工的话呢，这个运营成本首先很高，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大家都说到了，我们这个不但这个融资这个贵，更重要的是融资慢，就从银行借钱呢，感觉呢都是非常的时间非时效性不好，另外呢就是服务范围，因为要靠一个客户经理呢去服务这些小微企业主，那我们的服务面也是比较窄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客户肯定不能做到满意。所以呢，我们也是从去年开始呢，我们推出了一款全线上的小微快贷的这个系列产品之后呢，我们把原有的流程全部做了再造。现在最关键的是加入了建行的这个金融科技的元素。我们现在的这些从客户的这个选取，到我们的这个贷款的支用，到发放。 嗯， 到最后的还款，刚才跟您说了，流程上已经全部线上了。 嗯，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小微企业主呢，很多客户已经被我们预先给了授信了，并不是说他来我这儿我再去给他批，而是因为我们之前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小微企业主可能他在税务局已经经常就是经常在纳税 哦， 他有纳税的记录， 嗯， 他呢也有很好的履约记录，他呢可能在我可能也是做进出口业务的，我有海关的数据。包括呢，我在工商每年的这个年检呢，我也是正常的。包括有很多的，我们包括他在建行可能已经积累了很多结算数据。我们依据这些结算，这些刚才说的这些税务外部的数据，我们给客户呢做了一个预授信，也就是他们呢，我们小微企业主呢可能来，他现在可能不需要钱，他也并没有向我们建行申请融资。但是真正呢，等他需要融资的时候，他来我们建行的时候，实际上呢，他已经早就是我们建行的潜在客户了。我们在线上呢，他只要在线上申请，可以说当时就可以出额度，然后呢，我们当天就可以把款放下来， 嚯， 啊，然后就是真的是实现秒贷的概念，而且是随借、随时借、随时都有，不用受营业网点、营业时间的限制。大家也都知道，网点呢，首先我们有物理距离，另外呢，我们有营业时间限制。现在搬到线上来，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我们24小时都可以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了。您今天晚上10点钟。招到一个接到一个客商的电话，那我们需要一笔钱，没有关系，在你的手机银行上、网上银行上一点钱就到位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建设网银行把钱打给我们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他需要付款的方。 哎，嗯，那因为借钱了嘛，那肯定得还啊， 对， 肯定也得有那个类似于叫什么金来着。因为我没借过，类似于 利率， 利息，对对对 对， 那这个 高和低，这个是怎么定的？ 还是统一的呀？ 哦，是这样的，我们今年呢，就是刚才跟您介绍的我们的这个小微快贷啊，我们线上的这个刚才提到的，我们有一个小微快贷的线上产品，300万以内的信用贷款，我们现在呢，建行呢正在搞这个，就是让利于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现在的利率呢，统一信用贷款的利率执行的是5.0025这么一个利率，年利率。 嗯， 实际上呢，而且呢，刚才也跟各位两位老师介绍到了，也是朋友们广大听众朋友刚才也听到了，我们这款产品因为是线上的，所以是按天计息的。你今天用，比如明天就还，那我们不是收你一年的利息，也不是收一个月的，我们就收这一天的利息。 嗯 啊，所以这个呢，所以说极大的节约了客户的成本。另外呢，就是刚才这个也没有说到啊，就是那个王老师高老师，实际上呢，我们除了这个5.0025这个超低利率以外呢，如果大家愿意使用我们现在建行刚推出的一款新的手机软件来申请， 嗯、 我们还再打一个95% 哦 啊， 什么软件啊？这是 这个软件的名字叫会懂你， 哦 啊，这个名字大家一听就是会就是实惠的会。懂呢就是这个说白了建行懂你啊，我们比较了解你的意思啊，会懂你啊，又实惠又了解你的这么一款软件啊。这款软件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安卓和我们苹果的这个市场上都可以搜到啊，大家只要搜索这三个字就可以下载这款软件去体验。 嗯 啊， 好，来咱们跳脱一下啊。 嗯， 那因为有听众朋友人家问了问题了， 对对对， 咱们正好呢也让高经理， 嗯 啊，高总能够解释一下。比如说丽丽就问了，嗯，我想问一下，那金条是当天价呀，还是一口价啊？ 它的价格呢是随着这个市场波动那个实时变动的啊，都不是当天，是当时价。 对， 对， 我告诉您，前两天刚涨了金价 啊，真的吗？ 昨天吧，还是前天，反正好像是涨了。嗯 是吧？那一看您就买了，啊、高老师， 他也交天然气钱去了。 来看看九月还有问题呢。哎，那咱们建行对于新成立的这些个企业怎么贷款呀？有什么优惠政策没有啊？如果能贷款，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看九月就是一个可能是小企业的企业主，是不是？ 嗯、没错。刚才那个也是这个九月这个朋友可能问到了很多的这个小微企业主的这个心声了。 嗯， 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刚才说到的那个信用类贷款，那我们针对的呢是小企业主和企业自身的一个信用累积啊，给他的一个信用贷款。那这里面呢，如果小企业这个企业刚成立，那如果企业主的信誉非常好，那我们也可以依据模型呢给他测算出额度啊。原则上，这个企业呢应该有一次纳税记录。啊，我们才能成为我们信用贷款的一个客户。但是不要急，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的这个客户呢，确实刚成立又急需用钱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刚才说了，我们的小企业主呢，可以申请我们个人类的快贷，这是一个方式。另外呢，我们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抵押类贷款。那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信用贷款最高到300万一年期。如果大家呢这个刚成立一个企业，在创业初期呢，如果有自己的房产，或者说我的合伙人啊、相关的合作伙伴的一些房产作为抵质押物的话呢，我们的贷款额度首先进一步放大到1000万， 嗯， 同时呢期限可以到3年，利率也不提高，还是非常优惠的， 就这5.0005 5.0025这样一个利率啊，这样的一个利率我们也是坚持的执行。嗯， 那还真不错，还挺方便的哈。 没错， 即使没纳税呢，还没来得及纳税呢，那我们也可以贷300万的也行，是1000万的也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 那他有没有所谓的门槛啊？ 就 比如说， 嗯， 一看高磊 呀， 开网店的，这不行，这不行。你看王维，他这个行。会有门槛吗？ 会有一些门槛。然后呢，首先就是原则上，我们贷款的企业呢要成立半年以上。 啊， 但是我们对行业呢，其实现在没有特别的限制，因为北京地区呢，现在呢，不管是北京还是全国，我们大家都国家正在努力倡导我们的金融机构更多的要支持我们的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发展。 对， 所以呢，现在呢，我了解就是，像我们建行，至少我们建行对这个企业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注册资本金， 嗯， 包括它的这些刚才说的行业。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限制呢是很少的，更多的我们关注的是这个企业自身的信誉，还有就是这个个人

南，东五环平房桥到五元桥的由南向北。快速路方面，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贸桥的由东向西，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的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商银行携手故宫文化发行2019皇家贺岁礼，恭迎贺岁金大福年，千足金压岁钱克重一克，正面仿康熙御笔亲题福，精美剪纸风格鸿运福珠，反面为中国四大神兽寓意默默守护祈福镇宅，另含一套五福红包，仿康雍乾道家五帝亲笔福，寓意五福护佑，福佑一生，金猪贺岁五帝献福，工行各网点有售，参与祝福接力活动最高优惠66元。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34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嗯，当然有需求的朋友 啊 有问建行一些问题的朋友， 对， 其实可以抓紧时间来问我们的高经理。 嗯， 啊，高总。 嗯， 哎，对业务 没问题， 好，特别好， 特别熟啊。 是是是，那就可以了。 嗯， 那咱们接着聊了这个普惠金融的这个呗。 对对对，就是刚才咱俩还提到了啊，新开通了一个 APP 是吧，叫惠懂你，优惠的惠，懂你的懂你，这 APP 还挺有意思的。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建行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款 APP 呢？ 好的好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实际上呢，我们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建行呢今年呢发展普惠金融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那为了呢适应现在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浪潮啊，我们呢推出了一款线上的 APP， 就叫建行惠懂你。 嗯， 这个 APP 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呢是互联网全线上的一款信贷业务的一款产品。 嗯， 然后呢我们整合了大数据，然后生物识别一些技术，然后呢可以给客户提供呢从额度的试算到预约的开户到贷款的申请，还有支用还款，包括呢您对建行包括对一些事情的一些调查啊，我们都集中在上面了。然后这个呢产品呢可以真正做到一站式办理我们的信贷业务。刚才跟您说了，您没有这个从你的这个没有在建行开户就可以预约啊，到你的这个不知道自己能办多少贷款下来，那我们呢可以给你提供试算的功能，到最后呢支用还款全部都在线上。包括你的签合同，我们现在都引用了这个生物识别的技术， 是是是， 不需要您去网点了。 哦， 嗯， 那风险的控制如何呀？ 风险控制上呢，其实呢我可以先跟您说一下，我们这款APP 呢采用的是这种生物认证的这种在线授权的技术。其实就是利用了这种金融科技呢，为我们的这广大的这个中小企业呢保驾护航。我们首先呢加持的是银行级的这种安全应用机制。刚才也跟您说了，我们怎么来认证呢，是用的这种人脸识别的技术。包括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和公安的这个身份系统全部都对接， 都联网了， 都联好了。 哎呦， 所以说呢双重的认证，保证呢我们的这个资金的安全和保证的这个贷款的这个真实啊，这块呢还是不错的。包括呢您如果说是一个企业，不是您一人开的，我们要开个股东会，我们这个手机 真的 在线开股东会的功能，在我们这款这个手机软件上都可以实现。 哥，咱俩成了一个公司吧？ 那中间得加俩字，皮包。 这都没有问题啊！刚才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安全性 啊， 实际上它的功能而且是很好的 哦。 另外呢，就是刚才跟您提到的这个功能中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预约开户。 实际上这个 功能为什么要推出呢？其实它有几个好处。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小微企业，您成立了，就我们这上的是有定位功能的，您打开手机软件那一刻，我们就知道您所在的位置，可以自动的帮您推荐离您最近的网点，或者呢，您 不想选择这个网点，您想选择离您公司注册地址或者离您公司办公地址或者是您家更近的一个网点也都没有问题，在上面都可以搜索到。搜索到以后呢，您只需要填您的简单的这个公司的信息和您的这个执照的代码还有您的联系方式，简单的几个信息发送过去，很快呢我们那边呢就有线下的同事呢会收到这个您的信息，他会呢同时呢确认您的这个预约开户的这个时间，还同时呢我们还会提醒您带相关的开户资料，所以说呢这个是很便民的啊，因为现在呢我们现在找一个银行网点实际上确实很容易，但是呢如果是为了办贷款啊，我建议大家用一下这个软件，然后呢可以很精准的预约到您可以想办业务的这个网点，同时能很快的能申请到融资， 对 啊，这个预约开户功能 我看了，从申请到贷款支用啊只需要几分钟 APP 就能搞定， 对， 太厉害了， 但是前提条件你是一个信得过的人， 对对对， 就可以了， 我是得有信用额度的人， 哎，是的是的是的来，既然提到了贷款，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入戏。 好啊，听说你前些阵子换了新房了，伟哥住上了没？ 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六月份我那理财到期了以后拿出钱来我好装修。 你还等什么明年装修啊，我告诉你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那多合适呀。 啊，装修都能分期 啊？ 利息高？ 哎呀不高，我告诉你免息期内零利息，而且每个月是0.35%的手续费率，最高100万元，最长可以贷60期呢，每万元折合每天手续费我算一下大概是不到1.2元 啊。哎，那还行啊，那就是手续办着难。 挺简单的，我告诉您，您只需要带着什么呢，身份证原件、房产材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咱们北京地区的400家建行网点任意家，您就能直接办理了 啊。真的？哎，那我这就去啊。有电话吗？ 有有有，告诉您啊，详情呢您可以咨询一下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刚才我们在播那条口播广告的时候提到了免息期内零利息。首先我跟磊子因为我没做过这种贷款， 是 什么叫免息期呢？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刚才介绍这款产品呢是我们的一个信用卡，基于信用卡这个介质的分期业务。那我们信用卡大家都知道实际上都有免息期的啊，长的时候呢最长是到50天，短呢也有20-30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在这段时间呢是银行给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广大的用户啊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宽限的，就是免费使用这个银行这个资金的这么一个时间，就这么一个时间， 也就是说多给你几天啊，你可能这几天没还没关系，可能最少20来天， 对， 但是你用了以后20来天以后你得还， 没错没错，大家呢不要忘了还啊，这块儿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保持自己个人信用包括企业信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实际上现在来看呢我们个人的信誉是越来越重要了。未来呢这个你们大家每个人在各种领域你的履约记录都会被连接到大数据上。也许您在不经意的一个忘记了这个还款了 有几次违约记录，可能在下一次您办理其他业务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不是银行业务的时候，都会遇到麻烦。因为未来的各行各业都会接入到这个您的信用记录啊，都会查询您的这个信用信息。总之就是您的信用越好啊，我觉得可以享受到的便利越多，享受到的社会的这种这各种各样的一种福利会越来越多。 对 啊，但是如果你不珍惜自己的信用，那确实将来这个好的事情也都您都赶不上了， 就离你而去了。 那会不会这样？因为我真的不太懂啊。就类似于说，我比如说在 A 银行， 对， 哎呀。忘还了，算了 ，A 银行我弃了。哎，建行我没在这儿那什么过，我到这儿，但是你们也能够看得到吧？ 这个现在都能看到了啊！现在我们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这个贷款的你的履约情况，是不是逾期了？是不是那个逃废债啊什么的？这个数据全部都有，包括咱们现在法院的一些，你是不是被执行人？你的这个在海关你有没有漏交关税的信息，税务你是不是纳税 A 类 B 类客户，包括等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包括我们在甚至将来我们在网购上你是不是一个经常给人差评的呀，或者说恶意差评的一个客户的，这些信息未来会越来越多的集成在一起，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个人的信用啊，做一个有诚信的人。 那我再多问一下就比如说高磊他拿着信用卡，拿咱们建行信用卡，他真的就是过了两天，但是他真的就是忘了。 这个建行有判别，我们金融机构都有判别的。如果是偶尔一次两次，我们建议呢，您赶紧呢给客服打电话。 对，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是因为确实是工作或者什么原因忘记了，这个还是有可能，这个就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呢，如果经常性的忘记，那也是不行的。 对，那别的事儿不忘呢？ 对呀，哎，我告诉你，我之前还真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其实现在每一个人的这个，它叫征信系统，征信系统每家银行都已经联网了。当时我是还房贷，我可能就是忘了那么两三天。当年后来呢，我就赶紧给那家银行打电话，那家银行说，哎呀，确实是您有这个逾期的记录了，但没关系。他反正当时跟我说，您这个逾期记录啊，好像是管两年，也不是三年。就是说您这两年到三年内它可能是在您那个征信系统当中是体现出来的，如果您要再去贷款买房或者是贷款买车或者是贷款干嘛吧，会有影响。他说过了两年之后这个记录就没有了。 对，还是有可能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用卡呀，或者用款的习惯。 对， 这个习惯养成其实就跟您每天吃饭睡觉一样，我们只要把它排在我们的时间表内，到这一天前我们把这个相关的事情做好。 好， 这个我觉得没问题。 对， 那咱们建行为什么愿意做这个普惠金融的这个事儿呢？ 这块呢，这个也不瞒二位说，现在呢，这个首先呢，我们从国家层面来说，现在呢，国家倡导我们银行包括各行各种金融机构呢，要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发展。那北京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小微企业的群体非常的多，因为大家知道北京是科技中心、文化中心，那这里面有很多创新的，包括文化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企业，它在成长期间呢，也需要我们来做融资，同时在全国也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小微企业其实贡献了，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这个就业岗位，那如果说我们都不去支持他们，都觉得他们的信用可能相对抗风险能力差一些，大家都不去把这个市场做起来的话，那将来国家的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呢也会受到影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从国家层面，我们作为国有一家大型的国有银行是责无旁贷必须要做这个事的。那再从我们这个商业银行本身来说，我们现在利用这种大数据的方式，线上的方式，通过这种线上获客的方式、自动审批的方式、预授信的方式，实际上我们做这件事，我们也不是说是赔本赚吆喝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做这个业务是这个光为了这个表现建行的社会责任啊，其实这个业务呢，对建行来说呢，也是非常有效益的，我们只有给我们的广大的客户呢提供，从他成长期就一直提供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实际上呢，这个企业将来呢，如果它长大了。变成一个大型企业的时候，实际上也会反哺我们建行。实际上，其实我们讲究的是一个伴随企业成长的一个这么一个理念。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刚才也说了，我们的金融科技现在手段非常好，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实际上，以前呢，我们这个人力成本可能是最制约我们发展这个普惠金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掣肘。但现在来看呢，这个由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呢，现在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 啊，我们现在就更没有理由不去做这个事儿了。 对 对，刚才也跟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建行的会懂你， 会懂你 啊，这个软件其实呢，刚才介绍了两个功能了啊，我们可以这个预约开户， 对， 我们还可以在线的测额度。因为我们这款软件呢是完全开放式的，不管你是不是建行的客户，你都可以下载注册它。它有一个在线测额的这个方法，就是因为很多小微企业主可能没有在建行开户，那他可能想知道，如果我将来在建行开办业务之后，能不能获得贷款？那我们这个在线测额的就很好的满足了他们的这个需求。他呢，可以呢把自己的这个企业的名称，上一年的经营收入，行业，还有他的纳税额。来进行这种简单的填选，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大概的在建行可以获取的这个贷款信用贷款额度的一个计算。同时呢，如果有房产，建行呢是完全连了大数据，不管您是全国哪儿的房啊，您只要把您的房产的信息录进去，我们后台接了一个全国的大数据的一个估值系统，可以自动算出这个房产的大概的一个 抵押值。 然后呢，这样呢也可以有助于您知道。我们去建行了，那我们到底能贷多少钱？肯定有很多小企业主呢都想这个知道，因为他们以前都跑断腿，这个呢就不用你跑了，你在线上只需要下载一个软件就可以把这个预约开户在线测额都可以办理另外呢，就是如果他看到这个额度还可以的话呢，到我们当地的网点去申请办理之后呢，实际上呢，如果是他已经是建行的客户，已经有我们建行的这个账户了，他实际上呢不需要来我们的银行网点，在我们的这个手机软件上就可以实现刚才我说的召开股东会，然后呢签订合同，然后呢支用，然后还款，然后这些工作呢都在线上去完成，就足不出户了就是这样的 一条龙服务，真好。而且我觉得其实针对这种小微企业啊，各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一些一套的功夫，是不是？ 对。 但是建行呢，我相信他肯定在利率方面是做足了功夫。刚才我都听了，还有这个，当然那是分期哈，是零利率。如果不是分期的话，在利率方面是不是咱们也有自己的优惠啊？ 没错啊，那个因为现在到了这个年底了。我相信很多企业在年底的时候 要放大招了， 确实需要钱，该结账要结款给供应商，也需要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发年终奖啊，这个都是用款的高峰期。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建行呢推出了这个贷款利率优惠的活动，但凡是现在到年底前12月31号之前，通过我们的建行会懂你啊，智慧的会啊，懂你的懂你这样一款软件呢，去申请我们的信用快贷。我们现在的利率直接打95折，在5.0025的基础上再打一个95折， 再打95折。我觉得这5.0022已经是够低的了。 5.0025这个利率上再打95折， 是吧？ 这是必须要执行的。同时呢，我们现在呢也是鼓励大家呢相互的帮我们去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啊。 每一个这个大家下载完软件之后呢，都可以点生成二维码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注册完以后，您可以生成一个您的专属二维码。您如果用这个二维码，让其他的企业关联企业有30户以上的都同时关联了我们这款 APP 了 ，App 了，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再打到87折。我算了一下，一天每万元只需要支付利息啊，一年的这个每天的利息呢是1.21元。就是打到这个87折啊，非常的低。 应该是我还担心啊，我得找30个朋友都在你那儿贷款，那我哪儿找去？后来。他这么一解释我知道了， 对， 不用，实际上你就关注了这个 APP 就 OK， 对，扫码注册一下，然后很简单，然后呢大家呢回去之后呢可以动动自己的手啊，首先自己下载一下这个软件，如果觉得还 OK， 觉得还算是一款可以推荐给朋友们的软件呢，也希望大家呢帮我们去尽量的推广。 对当然我们在以前跟建行的朋友们做直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更多的都是比如说消费的，包括是信用卡部的， 对， 但实际上会懂你只是他们现在推出来的其中一项。哎，所以您就是比如说下载了这个 APP 也好啊，或者说关注了他们自己的官微也好， 对， 实际上里头有很多都是跟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建行呢，把普惠金融业务也不仅仅是说就给大家小微企业主啊，或者我们个人贷点款。其实我们建行现在把普惠金融这件事情，我们定义的范畴还是比较广的。我们现在呢，在全北京市推出了我们的劳动者港湾。 哦， 实际上建行的我们绝大部分的网点。实际上我们都是为大家提供呢喝口水歇歇脚，然后呢充充电，包括一些便民服务，包括热热饭， 大家呢这个在这个随时可以到我们江网点去体验这些服务。 嗯， 同时呢我们还在善融的，我们自己有一个善融电子就是购物商城，推出了这个为我们贫困地区的这个这些产品不好卖，我们把它都拿到我们线上来卖了，这是我们的一种精准扶贫的一种策略，把我们贫困地区的一些商品拿到我们的网上商城去售卖。 嗯， 现在销售情况还不错啊，截止到十一月份，我记得没错的话是销售了4000多万， 哇，厉害了。 同时呢，我们还有那个现在呢，为了我们偏远地区的，北京也有相对偏远一些的地区的，老百姓们能平等的获得金融服务，我们的个人，我们个人金融部呢，现在推出了一款裕农通的一款业务，实际上打造的是村口银行，也就是我们的利用在村上的一些农村的这个村委会。他当地的合作社小商铺，他们成为我们建行的合作伙伴，在您不用出村了，不用跑到县城去办一些银行的业务，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办一些转账汇款，取款，一些简单的金融服务啊。所以我们普惠金融这个整个的服务呢还是一个成体系化的。 对， 今天在这儿跟大家聊一下， 听说我都想贷款了。咱不说小微企业，这个人在贷款能贷多少来着，最高300万是吗？ 300万 是我们的这个小微企业最高能贷300万、这个高老师那个王老师是小个人呢，有我们个人的产品、 有个人产品、 对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在东三环东四环边有房， 有 贷1000， 对， 有 贷1000万， 1000万， 对， 哎呦， 欢迎您来找我， 我贷了能干好多事儿呢吧，我可以继续投资呀，是不是？ 投资买建行金条， 对呀。但人毕立谦认问了一下，劳驾问一下，我这种从来不用信用卡的，会不会有影响？如果要办咱们这些相关的业务， 刚才说了，您在您的信用累积不够，那就用抵押物来补足。咱们有房子、有房产，那我只要我们信用记录以前是良好的，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还有30秒啊！ 哦， 宇宙问了，说这个贷款是不是不能取现的贷款？ 是打到他的对公账户的，然后自主支用的一款产品。 明白 啊、只要符合银行的规定，也是可以取款的啊、都是可以的。 明白 啊、是自主去支用的。 就是您贷了这个钱，一定得是公用的。 对， 哎，不能说您贷了钱您私用 啊、那是不行的啊、对对对对 对，得嘞啊！这么好的一款产品呢，再跟大家唠叨一下哈。它的名字叫会懂你，优惠的会，懂你的懂你，直接咱们在 APP 商城里的去搜索下载就行了哈。 安卓和苹果都可以去搜索， 都有。哎呦，太方便了哈！ 嗯、 当时申请，当时支用。 几分钟吧， 啊，这叫快哈、 嗯。 好了，再次感谢来自于咱们建行北京分行的高博，谢谢高总介绍的特别的详细哈， 谢谢， 增长了好多知识哈。 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嗯，好，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 就是买个好房， 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2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